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2集。阿九，我还活着。盛院士跟卢院士的选择是齐教授万万没想到的。方正博那是什么人，他清楚，背后还有莫名的势力。当年宁儿跟偌大的秦家都拿方正博没有办法，更何况现在的秦冉呢？只是现在的情况有些出乎齐教授的预料。 研究院眼下只有五个院士，加上我，有三个站在冉冉这边。至于魏峰副院长，他一向清流，不参与这些。 廖院士也缓过来，他正了正神色，脸上也带了一些浅淡的笑。 哼，只要魏老不站在方振博那边，我们完全不怕。 魏峰，研究院年纪最大、资历最深的老院士，桃李满天下，国内物理界随手抓一个管理级别的人出来，有五成可能是在他手底下做过事的，或者是被他教过的。他作为副院长，德高望重，只是不太爱管事，一生都奉献在实验室内。这会儿，研究院大部分人都开始站队，他还在国外搞研究去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最少不会站在方振博那里。要魏峰真的力顶方振博，他们这条路就真的万分艰难。 就怕方振博出阴招。 齐教授回过神， 对付他，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 嗯，我知道。 廖院士颔首。一天从云城奔波到京城，又处理了这么多事。秦冉回别庄的时候，已经将近凌晨一点了。整个别庄很安静，一楼的大灯是开着的。听到声音，程木直接出来开门。宁威跟木南也没有上楼休息，在楼下等他。宁威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木南拿着电脑在翻译原文。秦冉随手把外套放在左边的架子上，朝宁威看去。小姨，你们怎么还不睡啊？ 唉，就去睡了。 宁威自从来了京城，精神就一直有些恍惚，动作也挺拘谨的。秦冉那么晚还出去，他自然不放心。这会儿秦冉安全回来了，他才从沙发上站起来。他低头抿了抿唇，才开口道： 冉冉，你早点休息。 说完之后，他又同秦冉嘱咐了几句才上楼。秦冉站在原地看着宁威朝楼上走，然后他坐到木南的对面。 我已经看好房子了。 木南抬了抬眼眸，手指敲着键盘，一双眸子漆黑深邃。 就在附中旁边。 秦冉微微颔首。嗯，好，有什么要帮忙的就说。 没了。 木南敲下最后一个字母，看着翻译没有出什么错了，就把翻译好的文件交给了雇主。 明天办完手续，我想去看看宋大哥。 宋大哥。秦冉接过程木递给他的一杯牛奶，低头喝了一口。宋大哥同他老师去 H 国那边实验室做交流，一个星期，还要过两天才能回来。研究院上层管理级别的人打得不可开交，但大部分普通研究员都还沉浸在实验跟案子里。 我知道了。 木南发完邮件，看了看没有什么疏漏的，就关了电脑。他伸手把电脑慢吞吞地合上，眼睫垂着，好半晌站起来看着秦冉，从兜里掏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直接递给秦冉。 嗯，这是外婆留给我的。 秦冉看了看，木南手中的是一块黑色的看不出材质的牌子，上面有一个浅淡的宁字，是外公的东西。秦冉没有接，只是挑了挑眉，把木南的手合上。给你的就拿好。说完后，他一手端着牛奶，一手拿着手机， 似乎在同什么人发消息。楼下，木南看着秦冉的背影，薄唇抿起。 木莹被我妈赶出去了，给了她3万块，直到她成年。 知道了。秦冉拿着手机，随意地朝后面挥了挥手。若不是木南突然提起，他都快忘了这个人了。 木南兄弟。 一边的程木打了个哈欠，也有些困了。 明天程金带你去附中，附中入学检测有些严格，你好好准备。 谢谢。 木南朝程木颔首。程木摆手，又想起来什么。 哦，你爸爸的转院手续也办好了，明天就能转到医院。 木南点头，在心里计算着这一切的费用，眸底透着坚毅。他同程木、程水两人打了招呼，也上楼。身后，程水看着木南的背影，不由拿了一根烟叼上。 这木南不是池中物。 秦小姐一家人都奇奇怪怪的。 程木不太意外。 他有秦小姐厉害吗？ 没有，还差了点。 程水想着他刚刚看到的黑色木牌，笑道： 这一家人不错。 他安排宁威一家的时候，自然也查了他们的资料，知道木南的父亲是一个植物人。 木南像秦小姐。 程木想了想， 跟他爸一点也不一样。 别跟老大一样，尽会关注别人长相。 程水瞥程木一眼，程木面无表情地收回目光，不再同程水说话。楼上，秦冉房间，他洗完澡出来，刚好凌晨1点半。他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走到窗户边，把窗子打开。过3月，京城已经没有那么冷了。秦冉站在窗边半晌，手还按着头发，目光冷静地看着安静的别庄。好半晌，他才伸手，拿出手机，打开副卡。副卡上只有3个联系人，他直接点开备注1的号码，发了一条消息过去。阿九，我确实还活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